幸福鸟。从前，西藏有一个地方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河流，没有树木，人们世世代代过苦日子，没有幸福。听老人们说，幸福是一只美丽的鸟，它住在东方很远很远的雪山顶上，它飞到哪儿，哪儿就有幸福。这个地方，每年都有人去找幸福鸟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回来，因为雪山脚下有三个长胡子妖怪，他们只要吹吹胡子，就能要人的命。有个勇敢的孩子叫汪家，决心去找幸福鸟。汪家走了很多日子，看见前面有一座大雪山，就迈开大步向前走去。忽然，前面出现了一个黑胡子妖怪，说话像乌鸦叫， 谁到我这儿来了？来干什么？ 我叫汪家，我来找幸福鸟。 黑胡子妖怪听了哈哈大笑， 鸡蛋大的孩子想来找幸福鸟？我叫你在乱石滩上走33里路，你就没命了。 说完吹一吹胡子，前面平平坦坦的道路一下子变成了乱石滩，每块石头都尖尖的像刀子。汪家什么也不怕，就朝乱石滩走去。刚走了1里路，鞋子让尖石头划破了，又走了1里路，脚板让尖石头刺破了。走呀走呀，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就趴在乱石滩上一步一步地向前爬，手心划破了，膝盖磨破了，这才走完了33里乱石滩。可是汪家又碰上了黄胡子妖怪，黄胡子妖怪吹一吹胡子，前面平平坦坦的道路一下子变成了大沙漠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。汪家走着走着，饿得头发昏，眼发黑，浑身没一点力气。他还是鼓着劲儿往前走，走出沙漠，又碰上了白胡子妖怪。白胡子妖怪吹一吹胡子，把汪家的眼珠吹出来，汪家变成了瞎子。汪家用手摸着地，一步一步地向前爬，爬上了大雪山，幸福鸟就站在山顶呢。幸福鸟说，孩子，你上来找谁呀？汪家不知道谁在跟他说话，他说，我来找幸福鸟。幸福鸟用翅膀拍拍汪家，汪家身上的伤口马上就好了。幸福鸟用嘴吹了吹汪家的眼窝，汪家的眼珠飞回来了。汪家看见幸福鸟就站在自己的面前，你们说他有多高兴啊？幸福鸟让汪家骑在自己的身上，张开翅膀飞上天，一直飞到西藏，飞到汪家的家乡。太阳太阳快升起来，幸福鸟叫了一声，太阳就升起来了。大河小河快流过来，幸福鸟叫了第二声，大河小河就流过来了。树木花草快长出来，幸福鸟叫了第三声，山上就长出了树木，地里就开出了鲜花。大家都说，幸福鸟带来了幸福。幸福鸟说，是勇敢的人，勤劳的人，自己找到了幸福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